你好，我是梁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隔离 Web 应用。我在专栏的上一期提到， Tomcat 通过自定义的类加载器 Web App Cluster 的打破了双签委托机制。具体来说，就是重写了 JVM 的类加载器 Cluster 的 Find Class 方法和 Load Class 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优先加载 Web 应用目录下的类。除此以外，你觉得 Tomcat 类加载器还需要完成哪些需求呢？或者说在设计上还要考虑哪些方面？我们知道 Tomcat 作为 Servlet 容器，它负责加载我们的 Servlet 类，此外它还负责加载 Servlet 所依赖的架包，并且 Tomcat 本身也是个 Java 程序，因此它需要加载自己的类和依赖的架包。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的 Tomcat 中运行了两个 Web 应用程序，这两个 Web 应用程序中有同名的 Servlet，但是功能不同， Tomcat 需要同时加载和管理这两个同名的 Servlet， 保证它们不冲突，因此 Web 应用之间的类需要隔离。第二个问题，假如两个 Web 应用都依赖于同一个第三方的架包，比如 Spring， 那么 Spring 的架包被加载到内存以后， Tomcat 要保证这两个 Web 应用能够共享，也就是说 Spring 的架包只能被加载一次，否则随着依赖的第三方包的增多， JVM 的内存就会膨胀。第三个问题，跟 JVM 一样，我们需要隔离 Tomcat 本身的类和 Web 应用的类。在了解了 Tomcat 的类加载器在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这些问题以后，今天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 Tomcat 是如何通过设计多层次的类加载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Tomcat 设计了类加载器的层次结构，它们的关系图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下面我来详细介绍为什么要设计这些类加载器，告诉你们它们是怎么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使用 JVM 默认的 App Cluster Load 来加载 Web 应用， App Cluster Load 只能加载一个 Servlet 类，在加载第二个同名的 Servlet 时， App Cluster Load 会返回第一个 Servlet 的 Class 实例，这是因为在 App Cluster Load 看来，同名的 Servlet 类只能被加载一次。因此 Tomcat 的解决方案是自定义一个类加载器 Web App Cluster Load， 并且给每一个 Web 应用创建了一个类加载器实例。我们知道 context 容器组件对应一个 Web 应用，因此每一个 context 容器负责创建和维护一个 Web App Cluster Load 的加载器实例。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不同的加载器实例加载的类被认为是不同的类，即使它们的类名相同。这就相当于在 JVM 虚拟机中内部创建了一个个相互隔离的 Java 类空间，每一个 Web 应用都有自己的类空间， Web 应用之间通过各自的类加载器互相隔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本质需求是两个 Web 应用之间怎么共享库类，并且不能重复加载相同的类。我们知道在双签委托机制里，各个子加载器都是通过副加载器去加载类的，那么把需要共享的类放到副加载器的加载路径下不就行了吗？应用程序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共享 GRE 的核心类，因此 Tomcat 的设计者又加了一个类加载器叫 Shared Class Load， 作为 Web App Class Load 的副加载器，专门用来加载 Web 之间应该共享的类。如果 Web App Cluster Load 自己没有加载到某个类，就会委托副加载器 Shared Cluster Load 去加载这个类。 Shared Cluster Load 会在指定目录下加载共享类，之后返回给 Web App Cluster Load， 这样共享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如何隔离 Tomcat 本身的类和 Web 应用的类。我们知道要共享可以通过父子关系，那要隔离的话就需要通过兄弟关系了。兄弟关系是指两个类加载器是平行的，它们可能拥有同一个副加载器，但是两个兄弟类加载器加载的类是隔离的。基于此， Tomcat 又设计了一个类加载器 Catalina Class Load， 专门用来加载 Tomcat 自己的类。这样设计有个问题，那 Tomcat 和各 Web 应用之间需要共享的一些类应该怎么办呢？老办法，还是增加一个 Common Class Load， 作为 Catalina Class Load 和 Shared Class Load 的副加载器。Common Class Load 能加载的类都可以被 Catalina Class Load 和 Shared Class Load 来使用，而 Catalina Class Load 和 Shared Class Load 能加载的类与对方互相隔离。 Web App Class Load 可以使用 Shared Class 加载到的类，但是各个 Web App Class Load 实例之间相互隔离。在 JVM 的实验中有一个隐含的规则，默认情况下，如果一个类由类加载器 A 加载，那么这个类的依赖类也是由相同的类加载器去加载。比如 Spring 作为一个病的工厂，它需要创建业务类的实例，并且在创建业务类实例之前需要加载这个类。 Spring 是通过 class.forname 来加载业务类的。我们来看一下 forname 的源码，听音频的同学先返回文稿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 forname 的函数里会调用调用者，也就是 Spring 的类加载器去加载业务类。我在前面提到过 Web 应用之间共享的架包可以交给 Shared Class Load 来加载，同样避免重复加载。 Spring 作为共享的第三方的架包，它本身是由 Shared Class Load 来加载的，而 Spring 又要去加载业务类，按照前面那套规则，加载 Spring 的类加载器也会用来加载业务类，但是业务类在 Web 应用的目录下不在 Shared Class Load 的加载路径下，这该怎么办呢？于是线程上下文加载器登场了，它其实是一种类加载器的传递机制。为什么叫做线程上下文加载器呢？这是因为这个类加载器保存在线程私有数据里，只要是同一个线程，一旦设置了线程上下文加载器，在线程后续执行过程中就能把这个类加载器取出来用。因此 Tomcat 为每一个 Web 应用创建了一个 Web APP Class Load 类加载器，并且在启动 Web 应用的线程中设置了线程上下文加载器，这样 Spring 在启动时就能将线程上下文加载器取出来用来加载币。 Spring 取线程上下文加载器的代码如下。今天我介绍了 JVM 的类加载器的原理，并剖析了源码以及 Tomcat 的类加载器的设计。重点需要你理解的是 Tomcat 的 Context 组件为每个 Web 应用创建了一个 Web APP Class Load 类加载器，由于不同的类加载器加载的类实例是相互隔离的，因此达到了隔离 Web 应用的目的。同时通过 Common Class Load 等副加载器来共享第三方的架包，而共享的第三方架包怎么加载特定的 Web 应用的类呢？可以通过设置线程上下文加载器来解决。而作为 Java 程序员，我们要牢记的是，第一，每一个 Web 应用自己的 Java 类文件和依赖的架包分别放在 Web Info 的 Classes 目录下和 Web Info 的 Label 目录下面。第二，多个 Web 应用共享的 Java 类文件和架包分别放在 Web 容器指定的共享目录下。第三，当出现 Class Node Found 错误时，应该检查你的类加载器是否正确。线程上下文加载器不仅仅可以用在 Tomcat 和 Spring 类加载的场景里，核心框架类需要加载具体实现类时都可以用到它。比如我们熟悉的 JDBC 就是通过上下文加载器来加载不同的数据库驱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了解一下。今天的思考提示，在 Standard Class 的启动方法里会将当前线程上下文的加载器设置为 Web APP Class Load， 在启动方法结束的时候还会恢复线程的上下文加载器，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呢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